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3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从今年7月1号起，将服装、鞋帽、厨房和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税平均税率降至7.1%。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柴胡注射液修订说明书在禁忌事项下需列出儿童禁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布护苗2018专项行动中查办的一批典型案件。河北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动运行，即日起行政服务中心可办理企业登记注册业务。6月1号起，广东将恢复受理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入出香港的内地商务车辆指标申请。北京拟规定禁止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摩托车、动力装置驱动的三轮车和四轮车。银保监会30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8年6月29号。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上世纪90年代，赵传强悍苍劲的歌声总在北京街头的小店铺中传出。我是一只小小鸟，后来这首歌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首励志歌曲。也许是说不经历风雨无缘见彩虹，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痛苦的挣扎才能走出自己的人生吧。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太高。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 心的

尽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大家好，我是魔界爬行动物主题乐园创始人吴迪。有一种期待叫盼望六一，有一种期望叫自由自在。来魔界爬行动物陪你过六一，邀请您一同开启快乐的童年时光。魔界携手经典九六九，一起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 爸，少抽点烟吧。妞妞换下来的衣服全是烟味儿。 爷爷，书上说吸烟有害健康。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烟草危害是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爱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足球世界杯即将在俄罗斯举办之际，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当地时间29号签署协议，允许外国球迷在世界杯前后50多天内免签入境白俄罗斯。根据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2018新能源车购车补贴标准6月12号实施。中国银联发布最新公告称，自6月1号起，将与各成员机构联合对小额免密免签功能进行优化，将300元限额提升至1000元。5月28号下午，香港西九文化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许多嘉宾一起参加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奠基仪式。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首次设置社会车辆落客区，将在客流高峰期适时启用北负二层出租车通道中的一条车道作为送站车辆落客区。年内，国网北京电力还将对东西城的80条道路完成电力架空线路入地改造。京西北第3条高速兴元高速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 记忆中的声音。 每年的5月31号都是世界无烟日，对于许多渴望远离烟味享受无烟生活的人来说，这样的节日是值得关注的。他们希望能远离烟草的危害。对于吸烟者来说，需要反思的是，吸烟行为在影响自身健康的同时，是否也影响甚至侵害了身边的人呢？那今晚互动的话题就是，哪些吸烟的行为最令你讨厌？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墙角独坐。

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弈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穿过身后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当我想你的时候，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哪些吸烟的行为最令你讨厌？听友二零留言，每次晚上回家楼道里都会有明显吸过烟的味道，后来知道了是同一个楼层的邻居，他家里好像是有孩子，所以总会跑到楼道里来吸烟。可是作为邻居，我也是受害者啊，毕竟我们家住在二楼，下楼应该也不费事儿吧。我想这位听友的邻居的行为确实也是欠考虑的，为了自家的孩子不吸二手烟，那也要考虑一下邻居家的孩子是不是也会吸到二手烟呢。在世界无烟日的这一天，倡导各位烟民，如果能戒就把烟戒掉吧。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情困磨折了灵魂。